挂在我心里，心里。

世界缤纷闪耀，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妙，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，魔力北极光，习惯了语言，赶快去找不思议。

还要多久才溶解？说好两颗心要撑着雪，相约在那拥抱的季节。冬天来得太狼狈，穿越了世界碎成雪，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，而我一个人面对整夜的心碎。白茫茫的世界碎成雪，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，而我要怎么面对整夜的心碎。